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38章，尊重。书房的东西被收拾之后变得空荡荡的，墙上有一小半的书没了，剩下来的全都是国内国外的名著，这些都是李琴书喜欢看的。李玉锦看的书更多是心理学和数学等锻炼人际和逻辑的书籍，他很少看小说。李琴书曾经为了和李玉锦有共同的话题，看过一些李玉锦看的书，结果把自己看得头重脚轻，倒头就睡，久而久之也就懒得去勉强自己了。李玉锦在椅子上坐下，食指微曲，敲动了一下桌面，摆出了一副谈判的架势。 要怎样你才能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？ 李琴书眼珠微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抬起头很认真地看他一眼。 李玉锦，我不可能成为你家庭里的小三。 我跟他不过只是协议婚姻，只是面上的婚姻，根本没有任何实质关系。你怎么就说不听呢？哎呀，这么多年你这倔脾气还真是一点都没改。 你问我要怎样才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你取消和他的婚约。我不会要求你当着你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承认我，但是这件事是我的底线。 一个本而已，比不上你我十多年的感情。 李琴书看着他，突然扯了扯嘴角，冷淡地笑了。 哼，李玉姐，你看我们这段感情，你从来就没把我和你放在平等的位置上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你和我之间的交流都还建立在谈判的基础上。你问我你要用什么条件才能换来我的不离开，可是感情的事情不是谈判就能解决的，在感情上永远没有谁对谁错，也没有谁给出的更多，谁付出的更少。爱了就是爱了，计较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 小叔， 李玉锦眉头紧皱，不赞同地看着他。 我对你的感情这么多年你也都看在眼里，难道还能不知道？ 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我才如此清醒。 李琴书闭上眼睛苦笑一声。 李玉姐，在你的心里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过你。 李玉锦哑然。 我不会奢求自己最重要，可是我也不愿意自己不如你的前途，不如你的未来，不如你的事业。你走吧，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你直接搬走就是。钥匙你不愿意留下就算了，过几天我自己找人换一把锁，以后你也不要再过来了。 李玉锦猛地站起来，声音冷了几分。 你老实告诉我。 李琴书步伐一顿。 你和袁子峰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 李琴书只觉得平静到几近麻木的脑子突然被人狠狠敲了一击，他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扭过头看向李玉锦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打着哈欠下楼时，老爷子已经吃完早饭在快走运动了，看上去精神抖擞的，倒是不太像年龄这么大的老人家，也一点没有感冒了的样子。 袁子峰差点要怀疑昨儿个晚上这些人是不是联合起来做了场戏，专为了骗他呀。老爷子将额角的汗水抹干，微喘着气看向袁子峰。 哎呀，醒了，读高四的人了，还这么悠悠闲闲，懒懒散散。 袁子峰坐下去，拿了个包子往嘴里一塞，顺手打开了手机。李琴书没有任何消息，他点进对方的朋友圈看了一眼，同样是无声无息的。厉于锦亦是如此，这两个人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昨儿个晚上不知道他走了之后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，袁子峰心中思索。老爷子在他对面坐下来， 吃饭的时候别看手机。你小舅的事情你听谁说的？ 袁子峰有些不耐烦地回道。没听谁说，我自己记得。 你自己记得？ 老爷子笑了，一脸调侃地看着他。 你那时候才几岁啊，记得就怪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扯，我自个儿查去。 袁子峰眉头一挑，下意识开口，别人告诉我的。 是吗？ 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 谁说的？厉家的人。 袁子峰怕老爷子这一查连带着将李琴书也查了进来，只好暂时委屈一下厉家，轻轻点点头。袁老爷子这才没再多说什么。吃过饭，老爷子提议带他去墓园看看父母。袁子峰将书包往背上一扔，淡淡道， 不用了，昨天我已经去过了。 你这孩子，哎，总这么多。 走了。 老爷子没再开口，袁子峰迈开步伐往外走。今天一整天是没课的，袁子峰在街上流浪了会儿，还是觉得无聊，溜溜达达的回了李琴书的出租屋。只是他没想到有个开锁工人正在换锁呢。这儿的锁本是需要钥匙的，如今拆换了一下，正在换密码指纹锁。袁子峰挤进去，李琴书在厨房熬汤呢，听到动静微微侧过脸来看了眼袁子峰。袁子峰莫名其妙的有些不自在，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。 哎，怎么还是把锁给换了呀？ 以防万一。 说实在的，袁子峰没想过李琴书狠下心来真能这么狠，连锁都换了。莫说是厉于锦这种控制欲很强的人了，袁子峰觉得就算是换成自己，估计也能被气个半死。李琴书真的挺会气人的，只是他的倔强都藏在心底，从不轻易展露人前。袁子峰尝了口锅里的汤，少了些盐，于是自己拿着抖落了一些，才开口道：“ 某人大概要气死了。”“ 气死倒不至于，生一段时间的气挺有可能的。”“ 哼， 左右我同他也没什么别的关系了，恐怕以后都不会再见面。气死不气死，也与我无关了。” 袁子峰深深看他一眼，觉得李琴书这句话说的未免太绝对了。什么叫做以后都不会再见面？袁子峰敢打包票，这俩人啊，可能过不了多久又得见。李于锦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，如果他是，就不会从小到大做什么事都很优秀，处处站在金字塔尖了。明明可以靠后台了，还要靠实力。袁子峰没说话，李琴书便转了话题。 你呢？只打算提升自己的英语成绩，其他的不提升一下？ 话题又转到成绩上了。哎呀，袁子峰觉得头疼呀，不由得深深吐出一口浊气。 那个李新叔，你怎么跟我爷爷似的呀，张口闭口都是成绩，有意思吗？你的生活不会觉得很无趣吗？ 挺有意思的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我总觉得上学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。人这辈子啊，恐怕没有比上学更令人厌恶的了。可我毕业后才逐渐意识到，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快乐的。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时候。所以啊，小袁同学，一定要珍惜你现在的时光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，在你余生里啊，可能都会发光发热。 你还挺文艺的。 袁子峰小声嘟囔一句，将汤盛入碗中。 我拿出去啊。 李琴叔嗯了一声，厨房里的菜准备的差不多了，锁也换的差不多了。李琴叔给了钱，关上门试了试。密码是李琴叔自己的生日，12月31号，还有个把月的样子了。袁子峰输入之后，门自己弹开了，他忍不住开口道： 你输这密码跟没换锁有什么区别啊？李锦想进不就进了？ 李琴叔脸上的光芒暗淡了几分。 他应该已经不记得我的生日了。 袁子峰一愣，然后在心里迅速默念1231这四个数字，是要将其牢牢地刻入心底。 年轻一些的时候或许记得吧，后来开始工作了，一年一年的，慢慢也就忘了。其实我差不多2-3年没过过生日了。前段时间我问李雨锦我多少岁了，他居然都给忘了。不过也正常，他连自个儿多少岁都已经忘了，更何况是我。太忙了。 袁子峰心里叹息一声，李琴叔看上去像是什么都没发生，但其实心里什么都惦记着，他挺难过的，不过不表现出来而已。他往前走了两步，一只手掐住李琴叔的下巴，左右晃了晃。 李叔，你俩分都分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呀？ 李琴叔脸上表情一僵， 别想了啊，忘了吧。 以后你还是喊我全名吧，别喊李叔，这两个字我听得瘆得慌，跟我已经40-50似的，其实我也就比你大10岁。 你不是挺自豪你是我长辈的吗？ 李琴叔没说话。袁子峰双手摊开，眉头微挑道： 行，那以后我就可以大大方方喊你李琴叔了，免得你再说我不尊重人。 李琴叔呛了一声，难得的调侃一句： 哼，我倒希望你不尊重我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